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全新的一个礼拜啊，大家可能从周末，而且是个长假， 对， 回来上班的时候呢，反应都会慢半拍，都还停留在假期里面。 对， 所以就要跟大家说，这个十二星座的贴图贴文呢，就在勾选的 IG， 反应总是慢半拍的这十二星座，没有想到名列第一名的竟是双鱼座。 双鱼座有吗？他有慢半拍？嘛，你身边有慢半拍的朋友吗？还是我们勾选 MC 里面有双鱼座的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 我的是狮子座嘞， 我就是不要说狮子座，因为狮子座不会这样，但你就是特别不一样。就包括刚刚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拍那个 reels，他们已经讲了不要发出声音，可是你就完全没有 get 到我们的指示。 Communication 有问题啦， 就是反应慢半拍咯，也是反应慢半拍咯。 因为昨天假期嘛，今天回来上班真的是反应啊，真的慢半拍了。 那你可以认同，像是排名第十二名反应最快的，竟然是我们的同事Kristen 温阳的射手座吗？ 射手座啊，他今天反应蛮快的，因为我一进到，因为我今天没有去 meeting， 我一进到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我们组团了哦，我们已经制造那个名字了，那个标题我们叫做 Go Shen Go Limit。” 你干嘛这样子公布给大家？大家都还没有在那个地方说，就我们之后会有一个运动的 campaign， 对 啊，是可以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运动的。很神奇的名字，大家需要 Kristen 的 IG 就知道了。 是 反应快的射手座，他呢真的统治了我们所有 Go Shen 的人的思想。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赶快去到勾选的 IG 来看看这个反应总是慢慢白的十二星座，看看你的朋友和你有没有在里面吧。 守着勾选 Be on Trend， 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选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手来自 ITZY 的 Born to Be。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猜什么啊？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en 猜猜猜 ，Go Shen 猜猜猜，今天来猜的是呢跟蛋糕有关的冷知识。为什么会突然间说到蛋糕呢？首先， 我不想知道，不用说那个原因。 下 我不想知道， 下个礼拜是五月中。 五月中，对啊， 啊就这样了，没有别的意思哦。 我要去日本了，我要放假了， 耶、yeah, ！恭喜莹莹， 耶、yeah, ！ 所以我想要买蛋糕跟你庆祝、 哦、 啊，你很久没有休息了。顺便庆祝我生日， 那才是你的目的吧？ 大家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最新一则的勾炫，请你走红毯也是特别篇，因为我生日呢，所以在路上真的挑五月生日的宝宝送蛋糕。 OK， 于是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世界上最大的蛋糕是哪个国家制作的？是有一个 record 了的哈。 OK，A 乌克兰 ，B 法国。C 我国马来西亚， 我觉得我会选 B 法国吧，因为我之前看过的视频啊，都是人家的婚礼，然后呢，他们制造的蛋糕呢，真的是很大很大之外呢，还很高的，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有发生一个意外吗？就是当那个人捧着那个蛋糕的时候，两个人捧啦、啊，捧着捧着，一开门的那一刻，整个蛋糕， 我懂你在讲什么，那个 memes， 他一开门，那个蛋糕就啪下来， 直接啪下来倒在地上，然后新郎跟 新娘 呢已经傻眼哈，我们婚礼都没有开始，你已经把蛋糕搞砸了。 如果你婚礼现场有那个 staff 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会冷静吧，也不能怎样 啊， 也不能骂他、 啊，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对呀、啊， right?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法国吧，因为我看的视频都是这样的。 OK， 这个解释有理。那你会不会认同莹莹觉得是法国，还是真的要支持本土马来西亚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我们的勾炫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也记得去到勾炫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re 5G 全天候呢，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ax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XG 的 In the Rain。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hen 猜猜猜， 马上来猜猜啊！猜对可能有蛋糕吃哦。世界上最大的蛋糕，最大哦，真的非常无敌大。 OK， 是哪一个国家制作的？来盲猜一下。A 的话呢，乌克兰。B甜点之国，也不算甜点，很多甜点在那边了。法国 ，C 啊，本土马来西亚。听听 Andy，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下午好，我觉得答案是 B 法国了。法国呢，它的比较出名那种甜点的嘛，又比较出名甜品的，所以甜品刚好蛋糕呢，它也是比较属于那种甜品的啦，所以我觉得它制作的国家是在法国。 他选择了法国，但是他讲到这个甜品的话，我突然想起，其实法国好像出名是面包诶，因为之前不是很流行那个 croissant 吗？ 对，都是 croissant、 好像是从这个法国出名之后，然后就到马来西亚，而且就因为这 croissant 那时候很流行，你知道马来西亚其实有一间餐厅的有制作了一个 croissant， 是很大个很大个 哦，有之前有看到，对， 之前有看到，我跟 Kelly 有去探店的，然后真的是大个大到真的吃不完的那一种。所以如果法国的话，我觉得是最大的 croissant 有可能，最大的蛋糕的话就没有可能了吧？ 像会不会选择西亚？因为你刚刚说在马来西亚你也吃过那个巨大的 croissant， 对， 那会不会马来西亚我们接受到了这个法国的 concept 过后，我们是什么都要大，也可能制作了全世界最大的蛋糕呢？ 哦。马来西亚制作最大的蛋糕吗？ 我给你一个 idea 吧，老王，看你认不认同。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觉得蛋糕如果你要很大的话，就跟重量有关了。如果重量有关的话，就不可能放很多的 cream 啊、水果啊、很多 design 的。因为我觉得应该单只是那个设计单一的，就是那个好像 sponge cake 这样子。我在马来西亚目前没有看到比较单一的蛋糕，都是比较很多设计的蛋糕，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不可能的。 会不会打脸呢？回来再猜一猜，就给你个正解吧。 So to go share beyond trend。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在朋友圈骂，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喵的 Hands Up。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炫猜猜猜， 歌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世界上最大的蛋糕到底是哪个国家制作的哈？一共有三个选项 ：A. 乌克兰 ，B. 法国 ，C. 马来西亚。 我们来听看该用，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呀？ 应该是乌克兰吧，乌克兰。蛋糕比较高，比较有创意，所以应该是 A 吧。 有创意，乌克兰的蛋糕很创意。 乌克兰好像也是比较少人选，也比较少人涉略，所以对那边的了解也不多。但我这边收到的是 Zion， 他觉得是西马来西亚，因为 Zion 本身是槟城人。 Okay. 他就说他曾经就在那个信州桥那边吃过有一家是做那个大碗面大碗公的。 Okay. 所以他也吃过像莹莹讲的，你那个比较大的 croissant，他也吃过，所以他感觉 Malaysia 的人会不会比较有创意？很喜欢来做一些世界纪录啊，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些食物，所以也可能也制作过最大的蛋糕 啊。可是你那个是咸食哎，不是甜食哎。哎，你知道马来西亚，你有吃过最滑最好吃的蛋糕吗？你知道在哪里一个州吗？ 哪个呀？ 你吃过吗？ 请问是那个。沙拉瓦吗？东马那个吗？ 不是沙拉瓦， 那个 它的蛋糕真的很丝滑，很 你是指那个 很 soft 的？ 阿妈现烤古早味蛋糕那个吗？ 类似这样的， 然后还会烙印一些东西在上面的， 类似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我去了怡保，有一家 怡 保有一家真的是他制造那个蛋糕啊，很 soft 很丝滑，很好吃的，因为他们 绵密 、因为他们有说因为怡保的水比较干净， 紧张 就是从那个山上拿那个泉水。 山泉水吗？ 山泉水回来制作的，所以蛋糕比较 soft 这样子，绵密这样的。 所以你还是不认为是马来西亚制作最大的蛋糕？ 我觉得不是吧，不是马来西亚，我觉得是 A 啦，乌克兰啦。 真的吗？回来给你一个正解，突然选一个乌克兰。 OK，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我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Bam Bam 的 Sour and Sweet。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呢将会举办在6月14号晚上的8点钟的地点会是 Stadium Merdeka。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喽。 都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猜猜猜，给你正确的答案喽，冷知识。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来猜猜世界上最大的蛋糕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制作的呢？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你应该要了解这个冷知识啊。A 的话呢是乌克兰 ，B 的话法国 ，C 也就是马来西亚。 今天 们的大部分听众呢都是选择了 A 乌克兰还有马来西亚的，比较少人选择法国。我本来选择法国的，但是突然想起法国好像出名那个 croissant， 所以不可能跟蛋糕有关的，所以我选择、A 啦，乌克兰啦。 真的吗？ 真的，我觉得是乌克兰啦。马来西亚我真的是目前没有 看过，是盲猜，是排除法才选择乌克兰。 排除法，我真的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很大很大很大很 big 很 big 很 big 的 cake 啦。 恭喜 YYY 赢和部分的听众朋友今天完全的答 对 了，也就是乌克兰。 真的吗？有几大呢？ 在2021年4月19日呢，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呢，就有9名的糕点师傅、 okay. 共同制作了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蛋糕。这款甜点呢、啊，你来猜一下，它超过几 kg？ 几 kg 呀、啊嗯？普通一个蛋糕，马来西亚制作的都要6-7 kg， 差不多了。如果你讲很大的话，应该600，不可能吧？太夸张了，600？ 错。 100？ 错。 再多吗？ 再多 啊、嗯！1000？ 再多？ 6000？ 差不多了。 5000、4000、3000？ 3000 kg！ 哇， 很重嘞！ 3000 kg 的巧克力蛋糕，而且它的那个，因为蛋糕不是有layer很多层的吗？ 对， 一共有1402层。那以视觉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往上去看，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OK， 它比你家是 king size 还是 queen size 的那个床 啊？queen size， 它是比 king size 还要再大多一倍。 Uh-huh. 哇， 两张 king size 的床连在一起，就形成这个3吨1402层的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蛋糕，创下了世界纪录。 真的很大个嘞，应该可以整村人呢、啊，还是整个国家的人一起吃这个蛋糕了。 如果拿来做你每年吃一口的话，大概吃到你老。这个巧克力蛋糕， 应该吃到我孙子出来 吧。是吃三代，懂吗？要添加些防腐剂。大家蛮好奇这个巧克力蛋糕长什么模样呢？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20，我发给你看，真的超级巨大。 OK， 这个是 Beyond Trend。